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生日会， 我代咗喺度噶， 好嘢喎！ 啊，因为波盛大哥咧就今日生日 啊，多谢大家， 所以大家自己听下我哋会报天气啦，报时间啦，就自己谂啦 ，OK？ 系啦，有冇人咁勤力生日翻工咧？ 唔系，你好似生日真系有嘢做嘅， 系啦， 我哋已经喺录音嘅时候已经知道波盛生日嗰日系有。要开工嘅， 其实都要做嘢， 都要做嘢嘅， 不做咩嘅啫。 系啦， 祝你好庆祝啊！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啊！所有今日嘅生日嘅人，生日快乐啊！ 我是你的生日会，不如开个咁嘅 set 文啦，然后报今日有边个生日啦、 啊。谂起都开心，我哋用芒果水蜜桃嘅形式同佢庆祝，但你唔好话，即系。我真係試，我唔記得嗰期係因為咩原因，係咪 IG 有啲人玩定咩咧？睇自己同咩人同一日生日， 係 咁我就嘗試去玩， 即係直情連年份都要一樣嘅， 唔使年份嘅同一日啫、 哦。同一日，我同阿有台嘅余迪偉先生係同一日啊嘛。 啊，係啊，係啊， 跟住之後啊，就華哥劉德華先生， 哦 啊、不如整首劉德華賀一賀你先。 佢做咩啊？佢有一隻叫。是我太快， 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叫咩名啊？ 或者咩？唱只叫咩？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嗰啲咧？ 时日太快嗰个叫咩名啊？ 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我唔记得喎。上言道啊，唔系喎。 诶，算啦，你讲住你嗰个 topic 先，我搵。 咁咧，就于是乎我就上网搵下有冇一啲 一晚长大。今日系你生日，做咩要播刘德华先生同我同一日生日咧？好像不是很啱數喎。 同我同我一日生日嗰啲，以我所知咧，又是歌手的話是外國人嚟嘅，包括有我都係就係啱啱講啦，啲人講開我就揾咧，就翻我同 Billie Eilish 咧同一日生日嘅。 哎呀， 哇、哦，佢都好出名啊！其實好緊要，你揾到啲人咧，你好欣賞或者你覺得佢好勁咧，同自己同一日生日咧，係莫名嘅一種開心喺度。 係、哦、啊係啊，因為我細個係中意聽有台嘅1872遊花園噶嘛。 哦，咁你更加會好開心。 係啊，咁跟住之後，咁你雖知道我係因為聽嗰個節目而開始對做電台有興趣啦。 係。 咁然後據我所知，我同余迪偉先生是同一日生日，哇，非常之高興、 哦。我諗起你應該播邊個？ 播《 夢劇院》，因為李敏敏姐同我同一日生日。 哦，好好好， 夢劇院，夢劇院， 係啊， 呢個都係入到嚟發現，跟住即係又係有一種 connection 啦，即係大家同一日生日，即係硬係好似有啲唔知有話題咁啦。因為佢成日見到我都係話，嗨，同年同月咁樣樣，唔係、哦、同月同日嘅咁樣樣。咁就知道即系同李敏敏大人咧系同一日生日啦，生日快乐啊，敏姐！咁跟住 敏姐，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嘅话，祝你生日快乐啦！ 系啦，梦剧院你睇下咩歌啊嗰度。跟住我就即系尝试去揾啦，跟住原来发现都有唔少我识嘅一啲古今嘅名人咧，都系今日生日。譬如啦，头先讲开外国Christina Aguilera， 原来系12月18号生日嘅， 系我唔识啊， 因为外国好出名嘅女歌手啦， 系 跟住香港咧啊。邓英文 哦 ，English Ten 系啦，跟住麦长青 哦，哦，你个样子有啲似麦包啊都， 咁咪即系似林峰啊，系咪啊？跟住仲有头先仲见到有阿杨朝海咧，即系一位演员咧，而家做导演啦，系啦，即系佢哋几位咧都系呢个今日生日嘅，原来 麻烦大家喺今日加翻波盛落去。 有冇可以加 埋？香港电台著名主持人 系啊，话晒我都校友，杰出校友啊，系咪先？跟住再搵翻旧嗰啲历史人物咧，就真系冇乜啦，嗰啲就唔识噶啦。但系你会见到有啲咁近嘅，你觉得其实我都唔差，佢哋都系名人，我都可以做名人啦。 但系咧，嗱呢个系你嘅嗰个叫做 理解， 你咁样去睇，搵翻自己同一个生日嘅人。咁然後嗰種嘅親切感啦，好似你話齋，即係好似同敏姐咁有種親切感啦。即係正如我都話，我同敏姐同年畢業㗎，係咪先？大家都係 Conu Master 同一年同一屆添，我哋敏姐， 耶、yeah. ！ 我大學同學嚟㗎， 哇即刻好 friend 啊， 仲 friend 啲啊， 系啊 ，friend 个 friend 个夹 band 啊， 哇， 去翻佢个年代啊，我即刻， 哇， 啊、但系咧，我想讲我有 check 另外一样嘢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一套嘅电视剧啊，系改写咗我一生嘅电视剧，系罗家良先生嘅 边套？ 卫斯理， 嗯， 即系因为我真系睇完卫斯理之后咧，就对呢个嘅小说作品有兴趣啦。而咁啱呢个嘅屋企姑姐个书柜嗰度有两本，叫《第二种人》同《迷藏》。咁然后我就攞咗嚟睇，之后一读啊，就死啦，废枕忘餐，系啦，爱不释手。咁跟住之后非常之中意，咁啊开始咗对写作啊、古仔呢啲文化创意嘅嘢有兴趣啦。所以细细个目标系做一个作家嘅。即系虽然而家做唔到， 都近啦， 都近啦， 都劲噶啦。 以前嗰啲通识六十秒我写噶嘛， 作家嚟噶啦， 作家噶，唔系嗰啲嘢唔系作出嚟嘅通识六十秒。OK， 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好记得佢入面有一个嘅有个单元，因为卫斯理佢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噶嘛，即系老猫或者 头发 头发或者系老猫啦，好经典咁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咁嗰时有个单元咧系郭晋安先生同埋向海南小姐两个人做嘅。咁就係講話一個富商好驚俾老婆殺死，跟住之後中間唔知發生定唔知好驚佢殺死自己老婆啦。咁然後 find out 翻咧就係前世今生嘅嗰個關係，因為你前世殺咗佢，所以今世佢一定會殺翻你轉頭。呢個係因果，你避唔開一個叫做即嗰個叫做 connection 就係喺嗰個位啦。咁然後佢入邊嗰個巧妙位係佢點樣揾到佢嘅前世今生咧？就係佢揾到let's say。个男主角叫波胜咁样，波胜系喺1990年12月18号出世， 系 对翻嗰日死嘅嗰个人就系你嘅投胎转世，所以你 即系同一日啊， 系啦，然后你老婆出世嗰日咧就系、是、有出世嗰日又系有另外一个人死喎，然后揾翻 A 同 B 嗰即系假设啊好乱添，嚟一次波胜1990年九月十二月十八号出世啦， 就揾同一日边一个死 咗，系啦，揾到一个死咗嗰个叫做波仔。死咗就变咗波成，好啦，阿一系1992年9月27号出世，而嗰日死嘅咧一个叫阿一仔嘅人，好啦，然后对翻一仔咧，因为喺嗰个年代早十几年前，因为杀死咗波成，波仔杀死嗰个年代嘅波仔，咁然后佢就早咗出世啦，到我死咗嘅时候，咁我就投胎咗阿一啦，咁所以今世就轮到你翻嚟报仇， 哦、 就系佢所谓揾到你嘅前世今生，纯粹系基于个生日日期，系啦，咁所以咧，我系。唔会数边个生日嘅，我系数边个死嘅。好啦，麻烦你 check 下1990年12月18号有冇边个人死咗咧？ 终于可以 tag 到今日 RIP 啦！哇，等我睇。 唔系 RIP 啊，系 RIP， 系个 RIP， 唔系 RAP。 今日 rap， 哇，但系唔识喎，一啲好我 up 出嚟有个。叫庄木夫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 唔系，系要谂翻个年份咁都要，系啊，有冇啊？ 冇啊， 冇啊，你我咧 出名喎， 我咧， 我试下先， 系啦，1992年九月廿七号， 九月廿七号，系大家而家可以 check 下， 系呢个真系我真系睇完嗰套嘅小说之后咧，或者睇完嗰个剧之后咧，我系特登翻去 check， 啊，如果用翻佢呢个嘅逻辑同埋，咁嗰阵时细 神 边个啊？ 中国漫画家张乐平，三毛之父。即系三毛一套出名嘅漫画， 啊， 就系画佢嗰个咯。 哦，究竟有冇关系咧？ 哦， 信则有， 不信则无。 系啦，我哋大家信啊，大家信就信，唔信就系当故事听啦。因为我真系睇完嗰个故事，然后有呢个嘅 check 呢样嘢咯。 哦，搞到我好想揾到添。 系啊，唔系咁有权系咁。 因为佢唔出名嘅， 系啦，即讲得难听啲，咁每一日都有人过生嘅，系 啊， 过世嘅，咁即系其实系边个？即系会唔会真系嗰个投胎转世，真系用一个咁简单嘅方法咧？咁当然呢个都系小说嘅情节啦，大家千祈唔好信啦，即系都系个古仔嚟嘅啫。 但系你叫做有啲嘢，即系你有兴趣知道下呢啲咁。 系啊，即系你嗰日究竟发生咩事啫嘛？其实我有兴趣知噶，即系你 check 翻，有时我都会 check 翻噶，即系究竟喺我出世嗰日。是发生啲咩事？系啦，即系究竟发生啲咩大事件啊？或者系咪哦？有普天同庆，因为咧就庆祝张俊豪出世咁样。 举国腾欢， 有啲红色嘅奇瓜。 耶耶利康宴，因为我喺、yeah. 因为我喺大陆出世，所以系 嗰条村嗰啲人。 耶利康宴， 争咩 转校转校耶 出身咯， 系唔会讲耶嘅，因为耶系英文。 很好哦， 很好哦，笨，真笨。 这个唔会叫 baby 嘅，唔会叫 BB 嘅佢哋。 这个小孩， 系啊， 真的不得了啊！ 哇，看他的样子， 唔系啊，你细个都有谂呢样嘢噶嘛？因为例如即系再提外话啦，你睇好多啲名人传记都会咁样噶嘛？即系例如小弟读呢个嘅佛学啦。咁就會話哦，佛陀都有噶嘛，即係例如佛陀係唔知一出現嘅時候有啲龍噴水咁樣，即係有啲經文係咁樣寫啦。咁、哦、你就算歷史人物，即係除咗宗教人物之外，歷史人物都有噶，即係岳飛字鵬舉、 嗯， 一出世嘅時候有大鷹飛過定唔知有雀仔飛過噶嘛，係咪先？所以呢個就係我會諗啊，究竟我出世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嘅天文異象？ 即係原來新聞咧， 係啦，會唔會有七星連珠啊？定、嗯、係原來是日係空日咁樣？是不宜出世的咩？ 我而家即刻想睇下嗰一日究竟发生咩？ 你而家睇紧你定我啊？ 我自己啊。 哦， 即系究竟喺 今日系冇嘢发生嘅， 冇喎、啊，嗰日冇乜特别嘢发生啊，好唔开心啊！ 可唔可以 check 翻？即系可唔可以去翻嗰啲图书馆咧，搵翻啲旧报纸嚟睇啊？ 因为咧，因为喺我出世之后嗰日发生咗，嗰期系嗰啲咩中英联合声明嗰啲啊。 哦， 嗱，12月17号1990年。上海汇丰银，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宣布迁拆英国，在英国成立控股公司。12月19号，新世界中心商场珠宝店遭悍匪打劫，损失总值700万，首饰都唔系啲好嘢咁样。唉，就系冇我嗰日咯， 都唔系嘅，可能发生咗好多事情你唔知啫。 可能最好件事就系我出世， 系就系、是、你出世， 哇，劲自恋。 由于系喺香港，所以系。欢迎君临， 所有人都要避席我出世嗰日。 Happy birthday！ 好啦，我哋讲过要播呢首歌嘅，揾嚟有梦剧院嘅《天生一对》，送俾今日生日嘅所有人。 爱看海边那真挚美，独在思想当天。可惜我从不会令你欢喜，想你定将我忘记，从来没记起。 换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成日话自己咁叻啊嘛，等我考下你啊，有啲咩系有三只眼同一只脚咧？ 好简单，答案就系三只眼一脚怪， 唔系嘛？是红绿灯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啊咁聪明啊，等我试考你一条 IQ 题啊，睇你识唔识啊？星期日啊，边度最多菲律宾人呢？ 呢条好简单，正確嘅答案系地球。 唔系嘛？你个答案仲衰过搭菲律宾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啊读咁多书咁叻啊！嗱，等我考下你啦，知唔知道啊？词海有几多个字啊？ 呢条都好易。1936年版本有82827个，2009年版本有127221个。 唔系嘛？你做咩突然咁认真咁答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见你个样醒醒目目咁啊！等我考下你啦，知唔知点解撩耳仔又好开心啊？ 好简单，因为我有女朋友帮我撩，但波性冇，谂起都心凉。 唔系嘛？唔好再讲啦，我唔要听啊！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等我考你一条复杂啲嘅，睇你今次答唔答到啦。听住咯，王先生咧就养咗只鸡。有一日，佢只鸡咧就喺张先生个花园嗰度生咗只蛋。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只蛋系属于边个嘅咧？ 呢条问题充满哲学，正确答案系只蛋系属于只蛋自己 嘅。唔系嘛？你觉得？唔系嘛？你个答案仲深过条问题喎、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问你一条经典嘅 IQ 题啊！你唔好唔识答啊！知唔知道 keyboard 上面边粒掣系最靓仔嘅咧？ 呢条我都知，系一。 唔系嘛？你唔系真系觉得自己靓仔过 F 四啊嘛？ 我是你的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成日话自己似咩陆远啊，连个发型都差埋佢，又睇你系咪真系好似佢咁叻啦？问题就系、是、有啲咩中意闻底裤嘅咧？ 呢条实在太简单啦！有啲咩中意闻底裤？答案系我 啊！唔系嘛？我咪闻咗啲唔应该闻嘅嘢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又话自己咩啊？唔使 test 都知自己 IQ 有200系嘛？我啊唔想要你答到啊，睇下你点啦。26个英文字母里边，咩字母系最好听嘅呢？ 呢条嘅正确答案系 R T H K， 唔系嘛？系 C D 啊！你咁都要搵个位擦鞋？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胜 与 IQ 一 ，IQ 一 IQ 一，你都最后一题啦，啊，睇下你点答啦，知唔知道啊？离婚嘅主要原因系啲咩咧？ 离婚嘅主要原因系因为。啲老公太鍾意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唔係嘛，明明个节目最健康最有教育意义㗎喎。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公署通缉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君阳、前区议员李家伟、刘家文同李轩朗，指他们涉嫌煽惑他人立法会选举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廉署指张君阳、李家伟、刘家文和李轩朗涉嫌前日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中不投票。张君阳另外涉嫌在今个月15日借公开活动作出非法行为，即是在他两个社交媒体专页上展示两篇贴文煽惑他人不投票。罗冠聪涉嫌在一个网上会议上发言煽惑他人不投票。廉署表示，因为五人已经离开香港，廉署今朝及寻日分别获裁判法院签发手令通缉各人。廉署至今已经就相关罪行拘捕10人，两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7人正被通缉，包括上述5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留意到坊间有人公然呼吁杯葛选举或者投白票，反映一些外部势力或反中乱港的人死心不息，仍然希望趁机搞乱香港，甚至抹黑攻击新的完善选举制度。一方面呼吁市民不要投票，另一方面指投票率低就代表选举制度的不成功。但这些阴谋诡计绝对不会得逞，无论怎样攻击抹黑都不会改变香港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对香港拨乱反正的决心不会改变。他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任何人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都属犯罪。曾国卫形容今次是一次五光十色的选举，具政治包容性，候选人亦有代表性，可以代表香港整体利益。由于防疫考虑，将不设公众观察点票，但港台会作实时直播，凸显选举的公平、公正、透明。22岁兼职送货员涉嫌在今年9月至12月期间，在网上发布多篇贴文，号召网民上街，被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以及6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11日再讯，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被告保释申请被拒。患有自闭症的被告陈泰森在前日被捕，警方检取他手机和手提电脑，发现他曾经在2019年至被捕当日，在网上连登讨论区和 Telegram 频道，发布近9000个类似贴文，号召网民上街。警方又在被告住所搜出示威者装束和疑似仿制枪械。公屋联会早前有关2014年起推售的居屋和绿置居调查，发现在未保价转售单位平均升值约1倍，转售获利达200万。房委会委员之一、身兼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为减少炒卖情况，建议将禁售令由2年延长至5年。另一名委员、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在同一节目认为，

你平时都鍾意送啲古怪嘢俾人啊。如果要你揀，你会送咩俾阿一呢？ 送袋辣椒俾佢囉。我啲零食嚟嘅。因为佢唔食辣囉，所以你要訓練下佢。我是 MinaWave 的 Ino， 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阿媛媛。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由本地嘅女团 Midnight Wave 嘅成员 Ino 嘅，你好 ，Hello， 系话说小弟就喺尖沙咀一间酒吧饮酒， 系 咁，然后有啲年轻人同我讲，哇，你可唔可以访问呢一对嘅女团？我 follow 晒佢哋啊，咁样， 系 咁，然后我就即系斗胆就做咗呢个行为啦， 系 就邀请咗佢哋上嚟做访问，所以我哋迟啲会再邀请佢其他成员上嚟嘅。 我想知嗰个年轻嘅乐迷啦，我称 Kelvin 啊， 佢嘅反应。同埋个状态系咪好兴奋？ 佢好兴奋，佢首先知道我做呢份工，佢已经好兴奋咯。然后次次都会叫我大哥咁样咯。 佢冇话如果约佢做访问，可唔可以叫佢？ 有啊！所以我嚟紧有一系列嘅嘉宾都去介绍俾我哋。 哦，咁我想知 Ino 可能喺即系之前哪怕系演出又好啦，或者喺网上面都好，有冇都一啲非常多好似啊，即系阿一啲朋友嘅呢一种嘅热情咁样，可能 send message 你啊，或者现场可能会有啲礼物送俾你啊，见面啊，倾偈啊咁样噶。 哦，正常会有咁，同埋我哋因为我哋会有个特点会啦，即系 show 之后咧会有个可以当系见面会咁样，咁就会同我哋影相，咁同佢哋倾偈咁样，所以系咯，咁同埋 IG 都有 direct boss， 所以即系一定会收到呢啲 message。我谂好多女仔都会咯，唔止系我哋。 哦，我想知嗰个 特点会 做啲咩咧？ 就系影嗰啲正职有相，跟住我哋会签名啦，跟住就会有一两分钟时间同佢哋倾偈、吹下水咁样咯。 哦，我想知个年龄层你有冇发现，即系我哋做电台都有揾我哋嘅听众㗎嘛。 系。 我哋好多就係我啲 friend 话，哦，我爸我阿妈好鍾意听你，或者我阿嫲好鍾意听你。 系啦。 你哋嘅年龄群系有冇话个 range 好大，定系有冇话 specific 边一堆呢？ 有 range 又唔算好大，我谂我多数都系八或者九十后咯。咁 我係八九十歲添， 唔係八或者九歲嘅小朋友， 應該上唔到氣啦，八或者九十歲嗰啲，係咯。女仔嘅話會後生啲，好多零零後女仔都。 哦，即係都有女仔會嚟睇。 其實我哋團係比較多女仔 fans。 哦 ，OK， 咁佢哋嚟到特點會嘅話，有冇得即係可能握手啊，或者想攞啲嘢俾你簽名，定係要？即係要受規矩，嗱，就係影一相啫，因為可能好多人排隊，有五秒鐘嘅時間影完你好走啦，下一個啦咁樣。 就係咁樣咯，因為嗰啲拎嚟簽名啊、握手嗰啲都係另外嘅事嚟嘅。 哦，即係可能另外有一個 event 就專係俾可能唔知幾多個人嘅名額就可以簽名咁樣，先至會另外有得咁樣嘅。 係啊，係啊。 第一印象。 今日咧，我哋请嚟嘉宾有 Midnight Wave 嘅 Ino 啦。咁啊，先嚟第一部分俾你估一样嘢嘅，就系、是、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曾经俾人误以为系一个日本人啦。 我估系阿一， 系个原因系 唔知道，真系个 feel 咯。 哦， 佢好似山口组嗰啲，有种 猫喺街边喺度食烟嗰啲， 望咩望， 望咩望。 即系个感觉有呢一种恶嘅或者一种霸气， 所以就系阿一 系好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嘅。我试过有一次系嗰时拍嘢去首尔，系啦，同阿斌佢哋，咁然后我嗰时系着咗件火影忍者嘅恤衫嘅，系啦，咁然后后边有啲人咧就喺度讨论，哇，呢个日本人件衫好好睇啊，跟住讨论完一轮啦，企正喺后边即系排队等紧相机嘅时候， 系 咁讨论完一轮之后，我拧住面话多谢你啊。 讲英文嘅， 唔系啊，佢讲广东话就系、是， oh. 我哋飞去首尔啊嘛，因为 系 啦，跟住啲香港人就喺度讨论，啊，前面个日本人件衫几好睇， 其实系咪因为件衫啫？你试下着芝麻街，以为你美国人， 系咯，应该系因为件衫， 或者心口有 I love Canada， 以为我系加拿大， 你试下着金仔嗰件衫，以为你韩国人添啊？咁但系 Idol 本身系咪都好喜欢日本文化由细到大，所以有个念头就系、是、加入一对女团，跟住去做表演咁样咧？ 以前都会有去日本追星的习惯，不过近年疫情所以少了，最近就比较多留意 indie 嘢咯。 哦，系追边一啲啊？喺即系追日本嗰啲。 日本嘅话都系啲偶像女团啦，咁叫 Bish 嘅。 系 系啊，咁佢喺嗰边都好受欢迎，即系可能一两个月都会飞过去，每一两个月飞过去一次睇佢哋咯。 哦， 系嗰阵都几疯狂。 但我想知嗰阵时点样接触到佢哋，即系你嘅偶像咧，应该话。 YouTube 演算法，咁啱见到诶、个女仔几得意，啲歌又几好听，跟住咁啱有次去日本，咁啱撞到个 event， 咁就去睇下啦，之后就沉咗船。 我想知最吸引到你系啲咩咧？入到去现场睇完之后，令到你沉船。 个气氛咯，同埋佢好靓女。 哦，OK， 咁但系点样样由你去睇一个偶像，去到自己变成一个女团偶像？ 我谂发明星梦咧，个个都会有噶啦。咁咁啱有呢个机会就试下，因为我平时都生活好闷，冇咩嘢做，我觉得可以试下嘅，系咯，跟住就开始咗咯。 我想知喺即系做呢份工作或者做呢个身份之前，其实你平时个人系点噶？ 我平时好闷噶，真系，因为我自己都有正职啦，生活得翻工瞓觉就系、是、咁样 loop 咯。 系 系啊，冇乜嘢做都系。 咁咪有一日点解即系 做咩遇上到个机会，跟住试下咁样噶？ 就系、是、我哋其中一个 member 叫 Connor 啦，咁佢就突如其来想做一团咁样，跟住就问有冇兴趣玩一下啦，跟住同埋遇到我哋经理人，所以我哋就开始咗啦。 哦，即本身系识嘅你哋， 系啊系啊。 哦， 咁、但系去到做一个女团嘅话，系咪因为过去已经睇可能好多日本佢哋系点样样做，所以其实有啲咩嘅 criteria， 即系哪怕由音乐上风格啊，即系衣着啊，各样嘅造型啊、名啊等等呢啲，都已经喺脑里边其实已经大概知道系一件点嘅事咧。 都唔会，因为好多风格噶嘛。咁我哋一开头都谂咗好耐要走咩路线咁样。都度咗一两个月先可以明确到、 我以为有咩路线嘅女团，即系 AKB 啊、栏目版嗰啲，好明显系同我哋唔同噶啦。咁佢哋嗰啲可能系比较黄道啲啊、清纯系啲啊，但我哋应该系比较走严格啲嘅路线。 嗯， 系咯，咁就好似韩团咁样都有唔同路线嘅，唔系净系性感，唔系净系严格或者可爱噶嘛。 哦，系咯。我想知喺衣着同打扮系咪有特登即系要？即執過或者那個要特登去設計，令到件事再入系啲嘅 造型上，我哋本身自己都中意啲走呢個 style 嘅，所以都係咯。其實個我哋定呢個路線都係啱翻自己本身 style 嘅， 係、即係因為大家嘅性格都係叫做唔係嗰啲 QQ 可愛嗰種，而係自己都覺得大家都係嗰啲可能好直，即係直接啊、型少少啊咁樣，所以最後 come up 咗用呢一種嘅 style 去。做你哋呢一团嘅一个路线 咧，系啊系啊，同埋造型上都系咯，比较暗黑啲，系咯， 系咯，我见你可能会黑色衫啲嘅嗰啲，或者嗰啲可能 poster 用嘅颜色嗰啲都会系一啲即系型少少咯，真系嗰啲， 系好似嗰啲 club 咁样。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Anna你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秘密啊，真系要谂谂。如果系饮食习惯嘅话，我可以就咁生吞一条辣椒。 吓、 我好食得辣嘅。 生吞一条辣椒系真系， 我 sorry， 我吞开啲先。 你因为佢系完全唔食得辣嘅。 哦，好得 嘅。你有冇话咩辣椒？我都系生吞一条椒嘅 香蕉咯， 蕉咯，系。 就咁街市买翻嚟嗰啲一条条红色嗰啲咯，我都唔知系咩嚟噶。 但你系试过真系就咁一条香，唔系香蕉添，一条辣椒咁样食嘅。 系啊，就咁咬落口咯，一啖食晒。 你几 時？我想知咩屎会驱使到你，我都紧张到咩事会驱使到你要吞一条辣椒呢？ 因为以前做过餐厅嘅，咁见到啲咩食材都摆入口试下咁样咯。系啊， 咁系你系行过，佢见到啊有条辣椒喎、哦，系咪真系好辣咧？跟住就摆入口试下 啦，咁样 系啊，挑战下自己啊，同埋肚饿啊嘛，口痕噶。 我都有啲听讲肚饿啊，不如食条辣椒啦。 但系过瘾嘅，你觉得？ OK 噶，好食噶。 咁有冇上瘾咧？即系哦。 咁又冇，但纯粹入得口咯，觉得、 哦、 辣嘅。 但系你系好食得辣嘅。 系啊系啊。 有我哋用翻嗰、那个除咗用士高维尔指数之外，我哋用淡仔指数啦。淡仔指数你系几多咧？ 中辣。哇，咁都唔系好高嘅啫，其实。 咩啊？对，再对上唔系大辣同埋特辣啫嘛，你都第三位啦。 但你下面嗰度系有十小辣啦，七五啦，四三二一小辣，跟住咁样上去。 因为我觉得淡仔系偏辣嘅，比起出边其他嗰啲。 哦，有冇试过食嗰啲咩麻辣煲成盘红色油咁样出嚟嗰啲咧？ 有啊，琴日先食完，成日食噶。 咁嗰啲又系可以有冇话食到即系佢可能有唔同类型嘅辣椒嗰啲咁样噶嘛？咁你嗰啲系大概食啲咩款嘅中意？ 麻辣咯，重庆嗰啲都系。出边嗰啲就可以大辣嘅，淡仔大辣真系唔得。 我想知同你啲队员食饭，你咪最食得辣嗰、那个定系？ 系啊系啊，佢哋唔系好食辣，我同佢哋啲口味咧好唔同噶。 咁一齐食饭嘅时候会唔会有啲 唔知食啲咩咧？ 系啊，或者吓、啊、又要食辣啊？定系哦又冇得食辣啊？ 定系轮住每人话事咧？即系今转到你话事就我哋去食麻辣火锅咁样。 所以都好似系咯，好少同佢哋去食辣嘅嘢，都系普通。可能日本菜啊，食意粉啊咁样咯。 但身边系有朋友系可以同到你一起去试唔同嘅辣嘅，有冇噶？ 少咯，最 close 嗰个都系要嗌小辣俾佢嘅。 即系起码都叫食到少少咯。 你几时开始培养呢、這个？即系细细个屋企人都系攞辣椒粉开奶俾你饮啊？系点咧？ 嗰出奶真系红色嘅咁啊！ 我屋企嘢食好清淡噶，同埋屋企冇零食，系嗰阵初中啊，小食部成日卖嗰一片红色一块嗰啲辣鱿鱼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 哦，我知边只啦， 嗰块，跟住我觉得几好食，跟住又食一块，跟住好似越来越食得辣咁样咯。 哦，我知边块好辣噶，都好辣噶，嗰块都即系细个食嘅时候应该得辣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你会唔会有时都渴望身边朋友，甚至乎自己将来嘅另一半或者点样咧，系一个可以同到你周围去搵唔同嘅辣去食嘅人呢？ 梗系好啦，食嘢可以即系唔使就佢咁样咯。 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冇得食辣嘅话，你食其他嘅嘢会系有啲咩喜好呢？定系冇咗辣之后，我人生真系冇乜趣味啦咁样？ 好似真系冇。咁因为我有时要出 show 噶嘛，咁前一个礼拜咧都要戒口嘅，戒甜戒辣。咁但系咧，我就系好中意食啲重口味嘅嘢嚟嘅人嚟嘅。咁嗰个礼拜好辛苦咯，好闷咯。 咁嗰个礼拜通常戒口你会食系白杀鸡胸，因为有时都可能为咗出 show， 你嗰个状态要最好噶嘛。 可能食 有冇一定有啲净可以食啲咩噶？ 咁又我又冇咁讲究，可能只要唔系太辣。太甜都 OK 咯。 哦，咁好啦，辣啦，我哋可以分咩？咖喱啊，麻辣啊，中国辣啊，墨西哥菜啊，日本菜啊，或者韩国菜嘅辣，你有冇话最喜欢系边款？ 都系中国 嘅。哦， 即系嗰啲四川嗰边， 系四川 麻辣嗰啲。哦， 我哋听到麻辣两个字，我鼻头流汗， 有啲热啊，个人。但会唔会真系喺香港会特登周围去试下唔同地方啲铺头嗰啲嘅辣噶？ 咁又冇特登去，都系多数去开屋企近嗰啲咯，或者如果真系见上网嗰啲 foodie 铺好似好吸引咁样，经过就去下咯。 吓，咁有冇啲咩你系一定唔食嘅咧？ 我好憎牛油果， 用到憎呢只字嘅， 点解？ 因为我第一次食。我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咁难食咯，食个口噶 咯。嗰种难食你见唔见得？嗰个感觉系点样？即系个口感咬落去嗰阵啊， 定系个味啊？个 味同埋个口感都好差，所以呕啊，食到。 咁你冇再食过噶咯？ 冇啊，食过一次咋。 好啦，假设嚟紧出 show 要keep fit， 然后个营养师同你设计每一日都有牛油果。 冇啦。题外话，我而家系做紧营养师，帮紧营养师做嘢，系、oh. 所以咧系唔会日日食牛油果 嘅。系啊，咁你嘅工作另外一边嘅工作就系同营养有关嘅。 系，但系我系帮营养师，我系做 designer 嘅，咁帮佢整啲餐单出嚟啊 ，poster 咁样咯。 哦，咁即系咩？嗰嘢牛油果嗰啲就系我哋嘅谬误啊！即系嗰啲餐单其实可以都好多嘢拣，同埋好丰富嘅。 都唔系噶，但系好多都系生果或者啲药材咯。 哦，不过就唔系牛油果咯。 牛油果都有嘅，但唔使日日食咯。 咁啊，佢本身唔中意，所以 其他选择嘅。 唔好见到啲牛油果喺度啦，因为唔好中意咯，咁啊。 佢有时都会切俾我，我都唔肯食。 如果牛油果上面可以加辣椒 唔好啦，好核突咯，即系好似之前嗰个 IKEA 辣椒雪糕咁嘅感觉。 哦，我记得啦， 即系唔好破坏咗系嘛？ 系会破坏咗。 心理龙爪手， 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你试幻想下嚟紧咧，以下会有四种嘅动物，你觉得边一种动物对于你嚟讲咧系最有吸引力嘅？OK， 咁啊，第一个啦，就系、是、黑猫，然之后咧就系、是、有蝙蝠，然后有黑狼，最后有嗰啲黑蜘蛛。你觉得呢四种边一种对于你嚟讲系最有吸引力嘅咧？ 黑狼咯、 啊。原因有冇话系 型啲咯？即系黑猫就常见，但系黑狼真系少见啊嘛。 系，咁另外蝙蝠啊、黑蜘蛛嗰啲。 哦，蝙蝠呢度好常见噶， 系 后楼梯好多只噶， 真系噶， 系啊， 出边夜晚诶，头先即系啦，即系门口个位置嗰度都多噶， 系，所以我系唔会拣蝙蝠嘅，一定。 咁跟住黑蜘蛛咧， 蜘蛛惊噶嘛， 即系嗰啲昆虫类都即系呢啲都会偏惊系嘛，狼都可以一啖接咗你， 梗系，但系狼可爱噶嘛。 好啦，阿一你会拣？ 我拣蜘蛛啊嘛， 原因系因为你中意， 我中意蜘蛛侠。 即系如果你中意蝙蝠侠，你就会拣蝙蝠 侠。系，我但我中意蜘蛛侠。 咁我应该中意 Wolverine 啊， 我中意狼人。 咁我中意猫女，我应该要拣黑色嘅猫。 唔系黑蜘蛛好型、啊，毒魔咁样咯。 如果系真嘅就唔型咯。 都唔系嘅，我其实我系中意啲昆虫多过动物多啲嘅，我觉得唔知点解。我系嗰啲去露营嘅时候咧，假设有只虫啦，我会放佢上手。哎，快啲走啦，唔好阻住我露营嗰啲嚟嘅。但如果有猫狗，我系会行开嘅。 哦，每人喜好唔同啦。 将只猫放上手嗰度。 街上面见到啲老鼠，我都会觉得得意嘅。 认真。 系啊。 坑渠老鼠、 啊。系啊，其实佢哋个样好得意嘅。 唔系，有啲系 OK 嘅，有啲好细细只嗰啲 OK 嘅， 有啲成只猫咁大只。 系咯、啊。 你唔好接触佢咪得咯，望嘅话系真系几得意嘅。 哦。我都觉得好多女仔都系嘅。 系啊。 系唔好接触。 你唔好接触佢。 唔好接触佢又几得意啊。 咁所以好啦，你又揀呢个蜘蛛啦，一我谂我应该会揀猫嘅，系啦，即系中意，唔知我好似感觉近啲咯，即系比较好似宠物啲嗰种感觉嘅，系啦。咁但系呢四种嘅动物咧，你都 feel 到即系其实已经系得啲嗰啲嘅感觉噶啦。咁但系各自代表啲乜嘢咧？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即系逐样揭晓究竟呢个心理测验其实究竟讲紧啲咩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咧香港嘅一对女团 Midnight Wave 嘅成员啊 ，Ino 嘅。咁我哋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咁我重复一次个题目，就系以下咧有四种嘅动物啦，或者昆虫啦，你会拣边一种觉得最吸引到你嘅咧 ？A 就系黑猫就我拣嘅 ，B 就系冇人拣嘅蝙蝠啦，我哋 C 咧黑狼就系 Ino 拣嘅，而 D 咧黑蜘蛛咧就系阿一拣嘅。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蝙蝠嘅朋友，代表你嘅个性咧，或者同蝙蝠一样，一层一层咁样好复杂嘅。你可以好清楚咁明辨是非，但你又会生活喺中间嘅灰色地带，因为你觉得喺呢度系最舒适嘅。唔容易相信人嘅你咧，总系会将啲疑惑收喺心里边，亦都最关注人哋嘅缺点。咁今日好似 Ino 拣咗 A 黑狼。好似波性咁揀咗 C 黑猫，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揀咗 D 黑蜘蛛，又代表緊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好似我咁揀黑猫嘅话呢，揀呢个 choice 嘅人都会同猫一样呢，天真无邪。但係喎，当受到威胁嘅时候，就会变成恶魔一样嘅存在，喺度耐心等待，然后静静地等到时机嚟到咧，就会发动攻击啦。但因为我啲可爱嘅外表啊，隐藏 得噶啦， 隐藏住 呢句可以唔使讲， 隐藏住啲人想象唔到嘅侵略性，所以通常都会令对手 呢句可以完噶啦， 好头痕。 不如讲下黑蜘蛛算啦，好 黑蜘蛛好似一咁拣嘅话咧，系以交配完之后咧，食咗雄性蜘蛛闻名嘅，因为佢嗰度讲黑蜘蛛、黑寡妇呢一类啦。咁选择呢一种动物嘅你咧，会用温和嘅样去接近目标，并且同时剥去敌人嘅尖牙，即系咧你会扮友善行埋去，之后夹咗人哋嗰啲嚟嘅。跟住而变起身上嚟个样咧，系非常之恐怖，亦都因为你善于隐藏啦，亦都好识扮嘢做戏啦，所以出事嘅时候冇人会怀疑你咯。 嗯， 系啦，你嘅名誉亦都一直能够保持喺最好嘅状态。 黑蜘蛛即系食完唔认数咯， 系啦。然后仲要呃人咯，嗰啲 唔关我事噶， 唔系我做噶，食完唔认数啊呢啲啊，你自己觉得系咪啊？ 得噶啦，下一个啦，好冇？ 啲衰嗰啲咧就唔认啊，平时好嗰啲佢就冲出嚟认噶啦。系啊系啊，啱啊，讲得好好啊，咁嗰啲嚟嘅。 准啦准啦， 系啊准啦准啦，咁好啦， 黑狼啦， 因为咧夜晚咧同狼本身咧已经好匹配啦，特别狼有都好凶猛嘅形象，而实际上咧佢系一种好聪明嘅动物，所以咧如果有嘢激亲佢咧，佢先至会发动攻击嘅。而揀狼嘅人即係代表咩呢？你係非常之聪明同埋唔会鲁莽行事嘅。而当你受到威胁嘅时候呢，你会用一啲手段去做囉，即係唔会嗰啲好直接嗰啲嘅人嚟嘅。如果嗰件事好严重嘅话呢，会一刀攞佢命，即係一个可以唔嬲就唔嬲，但係嬲起上嚟好恐怖嘅人。但当中最重要嘅分野就係你係有聪明㗎囉，即係你会知道用啲咩手段。 你觉得自己系咪聪明？ 完全相反咯，全部都 即系你系蠢嘅，唔系， 直接我又即系蠢嘅，唔会觉得自己蠢啦。但系我未试过俾人赞聪明。 蠢嘅唔会觉得自己蠢， 蠢嘅唔会觉得。 同埋佢如果加埋蠢嘅， 其实呢句都几聪明啊，已经 系啊，因为你识得解，因为我遇过啲真系蠢嘅，会觉得话自己唔可以俾人知自己蠢，同埋觉得自己好聪明啊。但你就知道系啦。 咁我都系咁谂。 哦，即系你都系知道唔可以话俾人知我系蠢嘅。 尽量扮。 我想知道你喺个团入边，你嘅定位系即系撇除喺荧幕或者喺个舞台上面啦，私底下你嘅定位系 或者个角色或者个性格上面同佢哋唔同嘅会系点样样咧？有冇啊？ 佢哋话我似阿妹啊，但我又唔觉咯，因为。好多嘢都系我会 plan 咁样，帮佢哋 plan 埋咁样咯。 系， 即假设你哋可能约一个食饭啦，即私底下嘅食饭或者一个嘅游山玩水，咁你通常系负责咩嘅？ 啱啊，就系呢啲，即出去食饭得我 book 位，我带路，因为佢哋全部都路痴嚟噶，得我一个识睇地图咯，跟住我要带佢哋咯。但可能只系我性格上比较阿妹啲， 系。 或者系咪可能相对年纪上面叫最细啲嗰啲感觉，或者可能身形上细粒啲咁样俾佢哋嘅感觉似阿妹咧？ 系啊系，应该系。同埋年纪我系尾二嘅， 哦， 呢个系我哋团嘅秘密。 我想问咧，系咪佢哋嗰种路痴嘅程度系你 send 埋个地址俾佢都唔识去嗰啲人嚟嘅？ 有地址冇用噶，你要直接喺地铁站等佢噶。 有地址冇用， 系咪佢哋系唔识用 Google Map 去揾一个地方？ 佢哋系唔识睇地图噶，巴士 app 都未必睇噶。 因为啲 friend 成日问我点解有个地址你识？佢我有个地址，梗系识佢啦，有 map 噶嘛，可以揾到。但系佢哋系唔明白， 系咯，就系揾翻条街几多号咯，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唔识睇咯，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系我都唔明啊，我 send 咗出嚟就 suppose 呢个以前冇地图嘅时候都识佢，更何况而家有呢个 Google Map 就系咯。 咁好啦，咁啊呢个系叫做日常嘅生活，或者可能啲游山玩水私底下嘅活动啦。假设有两个成员嗌交啦，咁你负责嘅岗位系咩咧？即刻嚟，诶，唔好嗌交啦！你两个都错， 或者唔出声， 都系唔出声咧。 诶、唔出声，最多都系讲句，唉，唔好嘈啦咁样。 我哋 喺隔喺隔篱食花生，不过冇啲，我哋冇嘈交过，我哋五个都好 friend 嘅。 系你自己觉得自己咧，即系你自己觉得自己嗰种可能外表人哋感觉到嘅你，同内在嘅你嗰啲性格差异啊。你自己会怎样形容呢？ 我都觉得自己好大反差嘅，即系个样好似好忧，即系啲人咧会以为我系去成日去蒲啊嗰啲嚟，又好恶咁样，总之系唔易亲近嗰啲。但其实我应该都 nice 嘅，只系比较少讲嘢咯。 哦，即系少出声，可能会令人觉得有啲酷，但其实唔系，可能怕丑紧或者唔知啊忐忑紧嗰啲咁样。 纯粹好眼瞓或者冇嘢讲啫嘛。 系。 可能我个样子生得又唔系好，有啲黑面咁样。 有冇话可能去拣选另一半啊？会唔会都希望有啲咩嘅性格去配合到呢一个嘅你咧？ 多啲嘢讲， 嗯， 唔好好似我咁静，如果唔系真系会 dead air 长期。 但系你接受唔到 dead air， 定系其实你 OK 嘅？即系两个人坐喺屋企 OK 噶，但系即系如果面对面食饭会尴尬嗰啲咯。 面对面食饭又系。 我成日都 dead air， 好似啱啱咁样，啱啱 静咗， 会喺度揿电话咯。 仲有咧，除咗即系可能即系健谈啲之外，有冇一啲咩嘅条件，可能外貌上又好啊，兴趣上等等，你系会渴望另一半系有嘅咧？ 应该都系偏型格， 即系着起衫上嚟嗰种，都系近翻啲嘅， 可能似一个男版嘅我咁样。 就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拍拖啦。 咁又唔弟弟我唔啱。 哦，即系一定要大过你嘅。 一定要，我觉得。 有冇话，即系如果in case大好多，你又抗拒，定系其实你 OK 大叔嗰啲咧？ 我谂最近六七年，我觉得最理想系大几年咯，即系成熟啲，同埋大家都系出咗嚟做嘢。但系同埋如果同年嘅话，即系我系自己系比较早出嚟社会做嘢嘅。但系如果我同年嗰啲可能仲读紧书。 嗯， 系，所以唔系几啱倾咯，可能身边都冇乜同年嘅朋友，全部都大过我。 哦，即系你本身都系黐一啲可能年纪大啲嘅人一齐玩， 即系容易倾到计。 系，不过都近嘅，可能一两年咯，两三年。 有冇遇到一啲男仔啦？我叫做佢哋有啲咩嘅表现啊？有啲咩说话行径令你觉得，哦，我真系知道原来即系唔够成熟嘅，未必啱自己啦。 觉得即系。不完業嘅話，喺屋企冇嘢做，我係接受唔到冇嘢做，唔可以喺屋企發揮嗰啲嚟，一定要翻工揾嘢做，充實下咁樣咯。 假設如果冇嘢做，你最長可以接受喺屋企 hea 幾耐咧？你自己 頂盡三日。 嗰三日你會做啲咩咧？即係喺屋企。 補眠咯，因為咁啱我真係前排揾緊工冇嘢做，喺屋企兩個禮拜真係好辛苦，好悶。 咁嗰两个礼拜又做啲咩咧？喺屋企嗰段时间就不断揾工啊， 揾工同埋瞓觉咯，同埋约啲之前好耐，因为我翻工忙，所以未约到嗰啲朋友，就约翻晒佢哋出嚟食饭咁样，但都系好闷，顶唔顺。 你一定要出街噶， 系啊系啊。 哦，同埋我 feel 你嗰种补眠就系为咗可以继续翻工咯， 系劳性 重。同埋因为之前翻咗好多工，所以补一补眠，我自己嚟紧再翻工。 系啊，系。即系呢几年嚟第一次咁样，好唔惯噶。 即完全 enjoy 唔到啊！即系嗰两个礼拜都喺屋企嘅话， 系啊，心情比较差。 咁去旅行嗰款就，因为有两款噶嘛，有款就系你总之冇嘢做，我喺酒店 hea 系 几日， 同埋有款系、哦、我有嘢做嘅去旅行，我要去睇诶唔知睇咩睇咩 跑景点跑景点咁样嗰种。 你系接唔接受到喺酒店 hea 啊？ 接受到啊，我咧就喺日本住过一个月嘅、嗯，有半个月都喺屋企 哦，即系纯粹系觉得如果我唔系放假就不能 hea 啦。 系。 咁喺日本嗰一个月咁可以做咩咧？如果系以一个咁嘅状态，但其实都系 stay 喺屋企里面嘅话，咁嗰一个月会有啲咩做咧？ 喺屋企打机啊，最多都系落楼下七仔买下嘢食，系有活动先出去咯、 啊。如果换翻喺香港留喺屋企打机呢样，仲要系咁长时间，你就唔得啦。 唔得，因为香港我平时喺香港系翻工啊嘛，但系去到日本系放假嘅毛。 哦， 即系你个毛转咗先去 香港工作嘅城市， 就好似诶、我一至五系工作毛，但系星期六日我系会俾自己唞下，所以又冇乜嘢嘅。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嘅，呢、這个情景题就系即系就嚟圣诞节啦。如果要啊，拣选你团里边另一位嘅成员同佢交换礼物嘅话。你会揀边一个呢？ 是啊，即是你要俾佢，佢又要俾你嘅，你会揀边个？ 嗯 ，Connor 咯。 系个原因系？ 原因系因为我哋都会互相送啲好奇怪嘅嘢俾对方。 我以为一啲好嘅嘢添。 唔系好嘢， 系奇怪嘅嘢。 我哋系中意啲奇离嘢。 例如系啲咩咧？ 佢送，因为我佢我上次咁我啱啱搬完屋嚟啦，佢送咗个入伙礼物俾我，就系一只牛嘅灯咯。 一只牛嘅灯 啊， 即牛嘅造型嘅灯， 系因为我好中意乳牛，送我张牛造型嘅灯俾我。 点解你会好中意乳牛 咧？呢个系几时开始？ 好 specific 系乳牛啊！ 我都系有啲奇怪，我细个系想养牛嘅，到到而家都想嘅。 所以你嘅性格都系种， 虽然系荷兰嗰啲 子母奶嗰啲 乳牛，黑白色嗰种，一定系。 乳牛或者山上面嗰啲牛咯， 即系黄牛你都 OK， 新界嗰啲 系啊，我会入去睇嘅真系。 点解 你会睇牛？ 点解会想养牛？咁中意牛咧？你有冇谂得翻个缘起系？ 个样好搞笑同埋几得意啊！因为佢细我嗰阵成只猫咁样咁细咧，咁嗰阵睇到好想养咯。 点解唔直接养？ 啲牛唔系喎，但啲牛出世系已经好似大猫咁样。 我喺 YouTube 唔知睇到啲咩外国嗰啲片见到，但我真实未见过。 系、哦、咪其实真系猫嚟？你捞错咗。 系咯， 系咯，好似猫咁，边度突然中意猫又冇嘅，猫反而又冇咁中意 我好中意猫噶， 我都中意， 都有养猫， 但可以养猫同养牛，你会拣？ 咁梗系养猫嘅， 我以为梗系养牛啦。 环境唔许可，因为冇农场啊嘛。 我环境许可啦， 系啦，撇除所有条件限制啦，你可以拣。 咁养牛咯，应该唔使点理。 我第一次听话想养牛，好啦，咁跟住佢送咗个 乳 牛嘅凳俾你啦。咁你又送过啲咩俾佢咧？ 我上年圣诞送咗条香蕉俾佢， 食得嘅香蕉定系啲玩嘅香蕉定？点解咧？ 个寓意系 交换礼物，多数我都会中意摆啲服嘅嘢。 但你自己收到服嘅嘢，你冇咩所谓嘅？ 冇咩所谓，好开心添噶。 你仲试过攞啲咩服嘅嘢出嚟同人交换嘅咁？ 摆咗几年嘅番间都铺晒尘嘅，都系俾我啲 member 噶。 我想知道你哋开 show 之前有冇嗰啲即系。good show 禮物啊，互相送嚟送去啊，咁嗰啲 冇噶，大家咁 friend 唔使、 啊。大家唔敢收你嗰啲， 定系大家觉得都唔方好嘢，唔好搞呢啲啦。咁 都有冇嘅，但系唔系咯，节日先会送下礼物咯。 哦，嚟紧系咪咁？嚟紧系咪圣诞节你哋都会有 即自己团内嘅交换礼物？ 会啊，都会同 fans 交换礼物。 哦， 都会有 有个活动， 系啊系啊，嚟紧系圣诞 party， 咁有个 mini live， 跟住一齐食下啲 party food 咁样咯。 哦，几开心，即系有得睇下演出又，你会唔会同人交换礼物啊？到时 会啊会啊，系大家一齐交换，咁准备一份服嘅同埋好嘅。 哦，fans 有得一齐玩嘅系。 有啊。 哦，我想知道你系咪算系咁多个入边最服嗰个咧？啲礼物， 我觉得系。我有想过摆条芽菜在个 AirPod 壳里面的 这个灵感概念是来自于 、我都是上网看人家的，因为每年圣诞都会有些服的礼物图片在 Facebook 疯传的嘛， 是你就会参考那些了 是啊， 如果有个男仔追你，但他已经送了这么服的东西，或者你 是奇奇的东西，你是不是会 OK 呢？ 我 OK 噶，啱 channel。 即系第一次见面送份礼物俾你，送条蕉俾你咁样，你系觉得啊都几得意喎呢个人咁样啊？ 系啊， 恭喜思阳。 我哋呢个就唔系交换礼物啦，我哋送礼物俾你嘅啫， 系啦。开咗个题目系薄荷朱古力， 嗯， 系点解系薄荷朱古力嘅？ 因为我好中意食咯，我喺 Facebook 嘅薄荷朱古力关注组成员。 有啲咁嘅关注组， 我想知道个好味位，你系觉得要好浓嘅可可味啊，定系好浓嘅薄荷味，定系个薄荷味唔可以冚个朱古力味，定系朱古力味唔可以冚个薄荷味？如果唔系又唔争气， 要平均咯。 有冇边款牌子你觉得系你自己食开嘅有食开嘅牌子嘅？但其实你系咩都会试咧？ 我话咩都会试下，我最近仲特登搵人喺美国代购咗个 Oreo 翻嚟咯。 好认真啊！ 两日食晒个家庭。 我想知嗰个关注组入边系 佢会，你哋有冇入呢啲类似的？ 我有，我系啤酒关注组咯，同埋灵异事件关注组。 我都有入呢啲类似嘅，佢系即系发现边个地方有啲好食嘅薄荷朱古力，咪分享一下咯，零食啊买下咁样咯。 你会唔会出 post 噶你？ 我唔会啊，我睇 我 CD-ROM 嚟嘅， 系 CD-ROM。 跟住见到就买嚟试下啦，佢哋讲嗰啲好食嗰啲咁样。 都呢、這个真系会特登走去食咯。 哦， 好啦，薄荷朱古力同埋麻辣，你会拣边个多啲？ 麻辣啦咁。 OK， 麻辣同养牛，你会拣边个？ 麻辣。 OK， 超越唔到呢样。 我唔食牛噶。 养牛啊！养 牛啊！ 养牛咋？ 系你可以养牛，但你一世冇得食麻辣。 咁唔得。 好啦，咁呢个薄荷朱古力啦，我先啦。呢一个，呢个系我经过见到，我觉得好 classic 嘅，因为我对薄荷朱古力咩牌子 认知系嘛？ 系啦，但系呢一个系好 classic， 因为当年我做畢業論文的時候陪伴過我度過，覺得啊 A 字頭那個 是很有感覺，就是這個 A 字頭的薄荷朱古力， 我很喜歡吃的，它有一個是朱古力包住，這個是薄荷包住， 是啦，所以我就選這個 了，是 很直接的這個。 好啦，我嗰、那个 佢啊笑笑口咁，好似奶系特别咁啊！呢个人 系咪一片薄荷一片朱古力？ 可能佢分开啊，即系薄荷朱古力。 冇错， 佢另外买一块薄荷， 实在太过冇诚意，同埋实在太过唔想用脑。如果咁样买嘅话，所以我系买咗，因为呢排天气冻， 系 我买咗朱古力，冲嘅朱古力， 跟住 咁如果你想要有薄荷嘅话，我系买咗薄荷糖嘅。同埋都系天气冻，保持喉咙健康。 哇！但系你呢只系， 你唔似啱你。 系啦，唔系，但系佢都系我特登拣 check 佢系超强薄荷味嘅。 佢应该有呢啲药材味。 系啦，咁如果你想食薄荷朱古力嘅话咧，咁你就冲咗杯朱古力，含住粒糖，再饮嗰杯朱古力， 我一抌粒糖落去溶咗佢啦。 系啦， 但系会加埋啲中药材味咧。 但系因为呢排天气冻啊，可能又要即系唱歌啊，成日嘅话咧，出 show 嘅话咧，就可能润喉糖紧要， 一冷一热啊， 系啦，咁样 就冻亲啦， 系啦。我本身有谂过真系买块薄荷叶同埋买朱古力粉，但我搵唔到薄荷叶， 好难。你试下， 我估 喺草丛度搵紧块旗，我都唔。 但好彩佢啱啱话佢中意呢啲古灵精怪嘅礼物。 好啦，一个真系古灵精怪嘅，一个咧就最正路啦。两份礼物俾你拣赢，你会拣边个赢咧？ 阿一嘅， 好合理啊！听你个访问，大家 有创意， 有创意。 好难揾噶，薄荷味嘅喉糖，唔系薄荷糖，两样嘢嚟噶。 系啊，佢 薄荷味嘅喉糖， 好嘢。好啦，咁所以就拣咗呢一个啦，系好合理嘅。咁所以今日胜出嘅一，开唔开心啊？一开唔开心啊？开心啊！兴奋啊！兴奋啊！好啦，今日再次多谢 Meta Wave 嘅 Ino 嘅，今日多谢你。 或有一些不对，又同的小失心身躯，复力从后退。白茫茫一片，华漫进击的光线遮挡。 做嘅嘢，你知道吗？你唔知道咩？因为你根本冇问佢自己。活在心里，埋藏着忧郁感觉，我令它将消散逝去。动脉或有一些不对，如同迫使失收身躯，发力从后退。白茫茫一片，缓慢进击的过程，遮挡了前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公署通缉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君阳、前区议员李家伟、刘家文同李显龙，指他哋涉嫌煽惑他人立法会选举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廉署指张君阳、李家伟、刘家文同李显朗涉嫌前日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中不投票。张君阳另外涉嫌在今个月十五号借公开活动作出非法行为，即是在他两个社交媒体专页上展示两篇贴文煽惑他人不投票。罗冠聪涉嫌在一个网上会议上发言煽惑他人不投票。廉署表示，因为五人已经离开香港，廉署今朝同寻日分别获裁判法院签发手令通缉各人。廉署至今已经就相关罪行拘捕十人，两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七人正被通缉，包括上述五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听日系完善选举制度后嘅第一场立法会选举，呼吁市民投票。他说教育界功能界别有五名不同背景的候选人，他们在教育政策方面有不同的表述，过去多年在立法会上关于教育政策的讨论都被感觉很政治化，今次选举就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教育回归教育，以学生福祉为依归。对于早前有小学向学生播放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当中涉及日军枪杀平民的暴力画面引起争议，杨润雄说教育局一直以来都信任老师能有能力按学生的年龄和背景选择教材。22岁兼职送货员涉嫌在今年9月至12月期间在网上发布多篇贴文号召网民上街，被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以及6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11日再讯，以等待警方作进一步调查，被告保释申请被拒。患有自闭症的被告陈泰森在前日被捕，警方检取他手机和手提电脑，发现他曾经在2019年至被捕当日在网上连登讨论区和 Telegram 频道发布近9000个类似贴文，号召网民上街。警方又在被告住所搜出示威者装束和疑似仿制枪械。足总宣布委任挪威籍的安达臣为香港足球队新任主教练，他已经在今个月13号履新。足总行政总裁谭秋朗表示非常高兴安达臣加盟，又指安达臣在欧洲和亚洲球坛拥有多年丰富经验，有信心他会带来崭新思维，协助球员充分发挥潜能以及提升质素和表现。他亦都有球探和培育年轻球员方面的经验，可以提拔优秀年轻球员，为香港足球的未来发展铺路。安达臣对任命感到非常荣幸，他希望利用经验以及对战术的理念，建造出一支强大而拥有竞争力的球队，迎战未来的国际赛事。安达臣球员生涯曾经效力挪威、德国和瑞士顶级联赛球会，是德甲史上第一位外籍神射手，2001年退役之后随即展开教练生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下星期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

我是你的月饼妹啊！ 做咩会啊？冇谂到。 如果我哋去咗做一啲政府嘅高层， 系 我是你的共济会， 原来立法会， 系、哦、大家记得投票啊！ 你的前路充满光明，我是你的 光明会。大家记得听日投票啊！ 啊哇，吹下都播到，大家都冇理由唔记得啦。 好，听下咩推介？ 运动 兵团啊！兵团啊！运动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运动兵团推介你啊！有样嘢原来叫生日密码噶。喺呢个世界上咧，唔同嘅心理测验咧。都非常之千奇百趣嘅，你听我哋咁多集都知啦。咁但系除咗啲咩星座啊、生肖啊、时辰八字之外咧，原来仲有样嘢叫生日密码嘅，就系、是、唔知点样入咗你嘅生日之后，佢就会同你 generate 一个密码，然后个密码咧可能有唔同嘅分法啦，即系唔同学派又唔同说法，然后根据嗰个数字咧就可以大概了解到究竟你嘅性格或者你嘅人系点样噶。嗱，呢啲好玩好玩喺边啊？就系、是、你识女仔嘅时候可以用啊嘛。啊，小姐，请问你几多号出世啊？边一年啊？哦，唔好意思啊，你年纪太大，唔啱我，我都系走先啦。咁样你就可以知道个女仔几多岁嘛。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啊，同啲女仔玩呢啲生日密码，然后就可以知道佢几多岁。年纪太大嘅唔啱你嘅。可以快啲走嘛！笨毒兵团报告完毕。我想知道你有冇呢个嘅一啲谂法噶？ 即系你讲呢啲生日密码， 唔系喺年龄嗰方面 哦。 啊，大几多你系接受唔到噶？ 其实都冇乜噶。有啲我都 OK 姐姐嘅， 依依咧， 依依就睇下佢 keep 成点 ，keep 成点咯。 其实 好现实嘅啫， 好现实 嘅，系咪先 ？Agree 系咯，你都睇个样啊，身形 keep 成点嘅啫。 系啊， 即系年龄冇关系噶，有啲年纪后生啲都可以 keep 得差都一样。 五十岁 Kitty 制唔制啊？ 咁睇下佢到时，睇下佢到时点。而家身好似讲咩大晒咁，睇下到时点咯。嗱，如果五十岁 Kitty。是好似而家 Kitty 咁啊 ？OK 啊 ，OK 啊，听唔听到 ？Kitty 几多岁而家？ 唔知喎、啊。 Mickey 有冇写啊？ 实有啦。 啊、不如攞 Kitty 玩生日密码。因为小弟咧系我如果冇记错，好似早一个礼拜啊， 吓 有个 group 咧系一个男人 group 嚟嘅。咩叫男人 group 咧？就系、是、我宿舍嗰间房嘅嗰个 group 嚟嘅。 系。 咁又平時會 send 啲咩呢？就係、是、例如可能係 Instagram 嗰度見到邊度有靚女啊，或者一啲搞笑嘅貼圖呢，就會喺個 group 度 share 嘅。跟住嗰日無啦啦呢，其中有個 friend 呢就 send 咗一條 link 出嚟，就話啊 ，this is interesting 咁樣。跟住我今日去睇吓生日密码，其实系唔似一班麻甩佬会讨论嘅嘢嚟嘅。 系， 咁然后佢应咗一句嘅，佢话我 turn out 攞咗我嘅生日去试啦。咁但系我因为做紧嘢，我冇问到佢究竟即系个出嚟嘅结果咁样。咁所以我唔知试出嚟嘅情况系点。即系你揿入去，我后屘又再试啦。咁啊即系你揿入去就输入你嗰啲唔系时辰八字啦，系 生日日子。 生日日子系啦，因为时辰八字理论上，即系如果你以中国人嘅嗰个计法嘅话，可能要知道你系几点出世啊， 有影响 系啦，有啲星盘直情系要计埋你喺边个地方出世先，即系例如原来你喺欧洲嘅南面，同你喺澳洲嘅北面 已经唔同啦， 已经唔同，因为佢计埋个星盘啊、座位啊嗰日究竟系点样啦，咁即系当然呢啲嘢你自己即系上网有啲人就话自己可以揾到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揿入去睇，就即系佢话唔知点样连成几多条线，又睇你嗰、那个哦，原来 let's say 我系1992嘅，咁你就将1992加埋一齐，咩叫加埋一齐咧？就系一加九加九加二， 即系廿一啦， 即系廿一啦，咁然后二加一就系三啦，咁所以咧我密码就系、是三啦，系咪先？跟住仲有9月27，咁就系9加2加7就系 十八啦，十八加三啦，即系十八加 廿一啦， 咁最尾都系三咯。所以我嘅密码就系三咯，其中一个。 哦， 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古怪密码，又话唔知点样拉个九宫格，然后咧就成一条直线，睇你重复最多嘅数字系几多。咁 which is 我重复最多嘅系个九字嘛。 哦， 因为1992年啦。9月出世啦，咁又27嘅话就系2+7咯， 廿九哦， 系啊，我重复人生系重复好多个九 字， 系啦，所以 呢个数字都几啱你啊， 系我嘅命格啊，就系一个 九 宫格啊， 好啱你啊， 如果你一个二字，你就二宫格 啦，系啦，你系九宫格。好啦，我依上网 search 过 Kitty 嘅， 搵唔到佢嘅资料， 真系噶， 净系搵 Wiki 啊， 我冇 Wiki， 原来冇佢嘅 Wiki 啊。所以找不到他的出生年月日， 哎， 就是看到一火新星二诞生的 pose， 很经典的。还有浸会大学校有列表是他， 哎， 最后阿斌和林子慧没了，找不到， 哎呀， 找不到你生日， 有哪个可以试我们？ 你啊， 你不如我们试一下， 试男同事女同事，哎，有试阿斌啊天怡啊， 不如试超 B 啊，话晒我哋下家的， 我哋 下家嘅同事 cross promotion， 系啊， 唔系系单方面 promotion， 系啊，推介大家听啊， 终身美丽 系啦， 净系 差啲唔记得咗个节目名添， 系咪净系 check 超 B 年月日，年月日， 根据 Wiki 啦，咁呢啲 Wiki 劲啊，超 B 哥 系啊， 有个 Wiki page 都冇， 系啊 ，Wiki 咁写 又唔想叫超 B， 超 B 哥 系啦 ，B 哥 B 哥 B 哥， 1983。12月8日，咁我系 check 咩话？ 唔系你有冇嗰啲？我 send 条 link 出嚟俾你。 我有一个check 用你用你嗰，那个用你嗰，那个， 但嗰好似净系得， 因为我有喺 Google 系咁以打唔同嘅嗰啲生日密码呢个 keyword 啦， 系 咁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版本，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嗱，我而家做一个先。超 B 系几多号？ 12月8日。因为我找那个网站咧，佢就冇年份。 12月8日啊， 系啊， 咦，佢都系啱啱生日喎。 系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所以12月8日生日嘅生日快乐，因为佢冇年份嘅，即系冇得入，所以就净系月份。你找嗰啲有冇年份可以入？ 有，而家入紧，入紧。 劲喎， 边年出世？ 1983。 哇 ，keep 得几好。 你个话咩我？ 嗰日 啦， 嗰日系 终身美丽 啊嘛， 有原因噶，你度过噶嘛啲名。 好啦，测试 系 佢嘅命数系五啊，嗱，即系呢个都系嗰句啦，信则有，不信则无 啊。 呢个佢嘅说法系五啊，我完全唔知佢点样计出嚟噶，即系佢又啱啱我嘅说法就 系 将啲数目字加埋一齐啦，咁有啲就话要连个九宫格，然后睇边条线同边条线重叠啦，咁我纯粹根据呢个 page 咧，即系我 friend send 出嚟个 page 就系五啊，命数系五啊，佢命数系五系代表啲咩咧？靓仔。 哦，合理啊！ 唔系唔系，呢个我作嘅啫。OK， 优点啊，聪颖、冒险、适应强、多变化、学习快、口才极佳。 哇，做 DJ 啊， 热情豪爽，讲义气，崇尚自由。 仲有啲咩？ 感官很发达， 系 不惜一切要维持多姿多彩嘅自由生活， 系 终身美丽， 哇！ 终身美丽，我 自己加 啦。好啦，搞完你之后到我哋自己啦。 系啦， 系啦。我 check 翻先，小弟系1992嘅。 因为咧，每一个网站我估可能出嚟有少少不一样啦。 咁以我嗰个为准啦，好唔好？ 好啊。但系因为咧，我想讲嘅，我用另一个网搵咧，我哋两个嘅生日咧，佢会有一个。 好啦，小弟嗰个已经出咗嚟。 你嗰个系咩啊？我想知啊。 我系九啊，好似啱啱话斋。优点系有人性。 有人性，居然系一个优点啊！人哋赞你嘅时候， 哦， 你 几 有 人性喎？ 呢个世界好多人都冇人性啊！ 启发、活力、关怀、灵性， 系 充满生命力，喺创意之中获得满足感，随机应变，见招拆招。好啦，缺点，我啱啱冇读到阿 B 嗰个嘅缺点啊， 费事啊 ，B 哥嘅缺点，费事啊，冇缺点， 缺点啊，之前会有嘅咩？ 好啦。作为小弟的缺点是卑躬屈膝，毫无原则，善于批评，没有耐性，意志不够坚定。九号的人啊，经常是扛下，即顶住那个咩？点读啊？ 点写啊？ 剔手边加个木工的工字。总之即 系 顶下自己能力范围的重责，很容易被人利用。 哦。 你是咩？1990年嘅 12月18， 十二月 十八， 十八啊，系、哦、今日生日喎、哦， 系啊，唉、哎，仪式嘅嘢都要正正式嘅。 我是你的生日会， 嗯， 好啦，系四号嘅人格， 哇，四仔， 忠诚。有效率， 我自己都笑啊！ 助人自助，自律，组织力强， 自律 系缺点系心胸狭窄，容易紧张， 系 缺乏安全感，固执。当呢啲人受到挑战同质疑，会高度自我防卫，固执异常，样衰，猥琐， 依几家啦，分得出啦你。嗱，你嗰个系真系咁样形容啦，我好中意我揾呢一个网咧，因为佢会有一个形容词俾生日嗰个人。 系系系。 九月二十七号生日嘅一咧，佢形容系咩啊？受困的英雄。 哎呀，just like Spider-Man。 佢话九月廿七号出生嘅人咧，有一个令人费解嘅矛盾性格，表面睇起上嚟活泼外向，样样正常，但你越深入分析佢人格，佢内在隐藏咗好多缺点咧，就无所遁形啦。即系 in general 咁样讲。跟住佢话，无论喺实际上定系人哋眼中咧，都已经表现得非常之好啊！但系成日疑神疑鬼， 系大家觉得我做得好好， 系啦，无端向自己施压力，系啦，对自我要求好高啦。 其实系啊，其实系，我都想自己可以终身美丽，但原来是唔得的。我可以开个节目叫《原来是唔得的》。就是所有吉他老师教完我之后，他的结论都是、原来是不得的。 好啊，这个就是你的形容啦。 你呢？ 我那个哇，劲啊，成就大事业啊，我形容是。他说呢日十二月十八， 即是你的形容词是， 系啊， 我是被困的英雄， 系啊，受困的英雄啦，我就是成就大事业咯。 哇 哇，他说生命一定要铺陈得很伟大，喜欢人事工程浩大的计划，陷入了深谋远虑之外，他对细节可以说一点都不含糊，所以说进行一些长远计划都要建构在坚忍的态度和强大的使命感之上，工作层面广，他们的成就就越多，亦都因为这样经常被人说 重量不重质，但成就大事很厉害、这个 term 其实这些都是真的得啖笑， 真的得啖笑、 啊、因为 你完全不知道那个逻辑 准则是在哪里， 即是如果你小弟呢是颇为即是相对地比起一般的同事呢，我是算迷信的人的啦， 是 即是有 你都导到我去看， 是啦，即例如我会看下星座啊，看下生肖啊，甚至有时小弟啊写稿需要创意的时候，我会听着佛经的，即我觉得是有帮助。即小弟是一个偏为迷信，即当然都是那句金句啦， 信则有，不信则无， 是啦，咁但是即小弟迷信，但这些我真的觉得是有些完全 你不知道他怎样推敲 出来，太空泛了、空泛得，还有些实例你是有些举不到的、即有些人相信星座是他真的可能认识一班人的性格是很类似的，即例如可能天秤座是优柔寡断，又或者金牛座是比较固执，即那个星座的人，即等于波性是人马座的人是束缚不来如人马座，那你看到有 group 人是这样，然后你去用个统计学，但你的生日日期呢再加埋了計算，即係換言之，你九月廿七同九月廿六嗰個計算出嚟嘅數字已經唔同、然後再歸納為嗰 group 嘅話，其實係我覺得 難度高好多。 係啊，好複雜啊，相對地。然後佢再加上我哋蘇花，無論係我嗰個版本定你嗰個版本咧，係比較空泛嘅啲嘢。即係你例如一陣間大家聽翻嗰、那個重温，大家。听住嗰个原来咪超 B 嚟嘅，你将嗰个套入阿摄， 可能你都会揾到位最好入座噶， 系啊，可能佢两个你发现阿摄同超 B 可能好似噶，即系可能迟啲嗰个位变咗阿摄做终身美丽，超 B 去咗做二台软线， 系啊， 你都分唔到噶， 系啊， 即系你嗰、那个嗰摄入去嗰个位，所以我有时觉得即系呢啲真系纯粹系攞嚟今日带出咩重点咧， 就系攞嚟 同女仔玩嘅啫， 就好似当年中学嘅时候玩。嗰、那个唔系生日密码咁简单啦，电话密码。 哦， 你记唔记得？攞电话号码唔知即系就 最尾几多个字，或者好似啱啱咁样，将六七八九二四三一加埋一齐。 系啦， 咁然后你得到啲咩字咧？ 跟住就會喺嗰個就會有個答案，跟住又話入埋咧你心儀對象嘅電話號碼，唔知最尾四個數字。 究竟配唔配咧？兩個 啊，當年成日都玩嗰時最癲嘅，連嗰啲 ICQ 都有㗎，即係總之但凡有數字嘅，親入咪銀行户口攞嚟玩嘅啫嘛。其實有數字佢就 學生證號碼究竟襯唔襯咧？你兩個 即係又會有呢一種，但係嗰陣時的而且確係。唔知小學都已經定係中學都係一個好好嚟玩的。 人生係對於呢啲即係叫做算命占卜啊，有啲人係非常之著迷，或者即係對於一啲追求一啲未知嘅領域係有一種嘅沉迷喺入邊嘅。係 啊， 所以我覺得喺新一年啦，尤其是波成大個仔一年嘅時候，應該要摒棄呢啲迷信嘅思想，追求科學，追求邏輯，追求知識，邁向人生嘅新一頁，新一日。 新一日， 新一日， 人生嘅新一日， 新一页， 人生好似净系得新一日啦。你过到今日先啦，即系嗰啲。咁啊，我就可以好似嗰句嘢所讲啦，成就大事业啦。 系啦，如果你日日都可以做到啊，忠于自己，摒弃自己嘅一啲固执缺点， 我都唔知自己固执。咁啊，日日 认识科学，认识逻辑，你就可以。终身美丽， 哇 哇！ 今日最记得呢四个字，终身美丽。 我中意超 B 歌多啲。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咁快呢，今集我是你的生日会就嚟到尾声啦。喺度呢再一次代表今日生日嘅朋友呢，多谢大家嘅祝福。亦都喺度祝所有12月18号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包括我哋以前嘅同事啦，我哋嘅前辈李敏敏大人啦，等等等等嘅。咁喺呢一个部分可以揀首歌同大家一起听，梗係揀返首自己鍾意㗎啦。而今日嘅呢一首歌，我觉得都几贴合到好似我咁今日生日嘅朋友嘅。我哋呢啲人马座，梗系天马行空啦，系咪？再加上我又系属马嘅咧，我条命有两只马，真系束缚不来如人马座噶。不过咧，就唔系想点师兄嘅呢首《思觉失调》，而系想讲我哋呢一种人咧，就系会好似一匹飞天马一样。飞嚟飞去好难捉摸嘅，唔知讲到呢度，你又谂唔谂到系咩歌呢？ 码，让女人心担肩就怕，未必不会念挂，泪眼说自己说话。男人不一只马，让女人艳丽也能雅，若鲜花也齐了，任再贵我亦无价。Yes, sir.